他于嘉靖44年入阁，只干了8个月就病倒了，回了老家。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。这位李春芳同志就不能不说了，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厚道，太厚道。在几百年后看来啊，作为嘉靖26年的状元，李春芳是不幸的，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，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。别说张居正，连杨继盛、王士珍，他也望尘莫及。但在当时啊，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。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。他能升得这么快，只是因为两点：一，擅长写青词；二，老实。自入朝以来，外面斗得你死我活，他却不闻不问，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，遇到严嵩就鞠躬，碰见徐阶也敬礼，算是个老好人。所以徐阶挑中了他，让他进内阁打下手。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，但接下来呢，徐阶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，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。嘉靖45年3月，内阁首辅徐阶力荐，经皇帝批准，礼部尚书高拱入阁，任文渊阁大学士。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礼部尚书郭璞。在这个任命的背后，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。高拱不喜欢徐阶，徐阶知道。自打嘉靖20年，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，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：要当就当最大的官，要做就做最大的事儿。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，准备找的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。然而现实对他说：一边凉过去。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威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判官。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，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，看到了严嵩的跋扈，徐阶的隐忍。他很聪明啊，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，那就是找死。直到嘉靖31年，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。在这一年，他成为了裕王府的检官。对于寂寂无名、丢进人堆儿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他。自从嘉靖28年太子去世以后，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，不但不立，口风还非常之紧，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、景王若即若离，时远时近。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，特别是对裕王而言，按年龄他早生1个月，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。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的理论，皇帝是老龙，太子就是青年龙。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，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。不立太子也就罢了，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，按照规定，自己的弟弟早就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。可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，死赖着就是不走，肚子里打什么算盘，地球人都知道。于是，一时之间群魔乱舞，风雨欲来。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，整得裕王不得安生，唯恐到嘴的鸭子就飞了，整日提心吊胆，活在恐惧之中啊。那么在这最困难的时刻，高拱来到了他身边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这位检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，还经常开导裕王，保护他不受侵扰，日夜不离。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啊，高拱不求升官，也不图发财，像哄小孩一样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，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： 面包呢，会有的；烧饼呢，会有的；皇位呢，也会有的。 就算什么都没有啊，也还有我。 所以在那些年，虽然外面腥风血雨，誉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，安然无恙。有高门卫守着，无论严嵩、虚阶还是景王，一个也进不来，比门神好用得多。誉王很感激高公，关于这一点呢，严嵩清楚，虚阶也清楚。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，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。严嵩当政的时候，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，那是三品官呐，兼国子监祭酒，成为了高级官员。高拱没有推辞，他慨然就任，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，朝廷给我的官嘛啊，嘿嘿，与你严嵩何干。等到嘉靖41年，严嵩退休了，虚阶当政，高拱再次升官，成为了礼部副部长。没过多久啊，他再进一步，任正部级礼部尚书。傻子也知道，这都是虚阶提拔的结果。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，官照做，门不进，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。说句实诚话，这个虚阶对高拱啊是相当不错的，还曾经救过他一次。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，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岔子，出了个惹事的题目，激怒了嘉靖。这个皇帝大人呢，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，好在虚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，这才把事情解决。现在虚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，把他抬进了内阁。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的出乎了虚阶的意料，他非但不感激虚阶，还跟虚阶捣乱。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呀，就没消停过，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。这个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，按规定呢，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，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，总是待在西院。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握皇帝的心思，对这个难伺候的主，要是不时时刻刻的跟着，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。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，总是待在西院的值班房，且赖着不走。终于有一天呢，这个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，一看内阁的人全在，本来还挺高兴，结果一盘算，人都在这儿待着，内阁出了事情谁管？嘉靖不高兴了，他当即下令，你们住这儿可以，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，派谁我不管，总之啊，那边要有人盯着。于是内阁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，当然了，谁都不想去，等了很久也没看见有人呐主动请缨，于是虚阶发话了，我是首辅，责任重大，不能离开陛下，我呢不能去。话音还没落，高拱就发言了，没错，您的资历老，应该陪着皇上，我和李春芳、郭璞都是刚入阁不久，值班的事情啊您交给我们就是了。虚阶当时就发火了，从字面上看，高拱的话似乎没错，还很得体，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，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。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啊，也有点阴阳怪气儿，所以20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，严嵩老子都解决了，你小子算怎么回事？虽然发火，但是涵养还是有的。徐阶同志涨红了脸，一言不发，扬长而去。所以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，然而事实啊并非如此。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，不欠人情，欠了要还，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。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，高拱认为没有。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，他之所以能提拔高拱，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誉王背景， 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，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。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，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、自然死亡就难了。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。要知道，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，官儿还越做越大，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。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，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，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。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，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，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，哪要你做顺水人情。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，性格高傲，当年不买严嵩的账，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。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啊，终于糊涂了一回。他没有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有拉拢他，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，一场新的斗争一迫在眉睫。更麻烦的是，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，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璞也不地道。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，而且在私底下早就和他结成了政治同盟，两人同气相连，开始跟徐阶作对儿。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，见谁都笑嘻嘻的，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，估计啊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。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，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呐、啊，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，这是第一次。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啊，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，这场戏才刚刚开始。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，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，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。虽然走错了一步，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，但不要紧，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，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，就能再次战胜对手。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后，在京城混了半年，当他飘然离京之时，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：天下之能事尽在京城。而在我看来啊，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，亡我学者也非分逆，兴亡只在江陵。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，必须要逐字解释。所谓我学，就是指王学。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于三个人的关系，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、分宜与江陵。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，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，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。在这个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，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，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相成，因为他出生在河南相城；黎元洪被称为黎黄皮，因为他出生在湖北黄陂。套用这个规矩，此段话大意如下：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，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，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。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。张居正字叔大，号太岳，他是湖广江宁人，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呀，最优秀的内阁首辅。请注意啊，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，最优秀的内阁首辅。哎，注意，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。嘉靖四年，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，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提督。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呢，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， 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，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成却突然开口，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。 几天之前呢，我曾梦见一只白龟，就以此为名吧。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龟。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起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，但在当年呢，这个乌龟可是个吉利的玩意儿啊，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。胡宗宪总督就是凭借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，所以这名儿也还不错。此时的张白龟啊就是后来的张居正啊。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，因为用现在的话说，张家是个外来户，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。200年前，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，一个叫张官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。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，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，但毕竟混了个脸熟。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，去了湖广。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，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，死前就埋下了伏笔，200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。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，而事实的确如此。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呀，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，起码不愁吃穿，有份正经工作，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。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，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。他虽然发奋读书，20岁就考中了秀才，此后呢却不太走运，连续考了7次举人都没有中，20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。父亲实现不了梦想，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。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，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，虽说他也没有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，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，但奇迹还是发生了。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，张白圭1岁多就会说话了，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多，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。一晃张神童就5岁了，进了私塾，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出来，过目不忘，下笔成文。过了几年呢，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，郑重地对他说： 这孩子啊，我教不了了，你带他去考试吧。 所谓考试啊，是考县学，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。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。那一年呢，张白圭12岁。张白圭的运气很好，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世敖。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，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，当即不顾众人反对，把这个才12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

这秀才考上了，那么下一步呢，自然就是举人了。和考进士不同啊，这个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，按照规定啊，你得在学校再熬上两三年，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，但那是一般性规定。张秀才不是一般人呢、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。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，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。在考试开始之前呢，这个考官照例要向这个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。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林得知有一个13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。65年前，一个13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，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。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，顾林不敢怠慢，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。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啊，就比较俗套了。顾巡抚先看相貌，要知道啊，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啊，后来做了首辅，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，传的风言风语，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啊。这是面试官满意通过，然后就是考文化了。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，还出了几个对联，张居正呢对答如流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顾林呢十分惊讶，赞赏有加，两个人越说越高兴，越说越投机。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，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，一边说话一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解腰带。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，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，西带。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，顾林还说了这样一句话：你将来呀是要系玉带的，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，只能暂时委屈你了。事实上啊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啊，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，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。在这个明代啊，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，多大的官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，乱系是要杀头的。而像顾林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西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，但他认为啊，眼前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，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。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，他看着顾林的肚子，随即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，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。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，顾林呢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，跑去找到了主考官，下了这样一道命令：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，都绝不能让他中第。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。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，但巡抚的命令自然要听啊。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，打破杨廷和先生记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。郁闷到极点的张居正回到家乡，开始苦读诗书，准备3年后那次考试。蒙在鼓里的想破脑袋想不通啊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多年以后啊，张居正再次遇见顾林时，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，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，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。顾林呢，实在是个难得的好人，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年轻人，身负绝学，才华横溢，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，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。所以当他看到张居正的时候，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。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。张居正，你的未来很远大， 嘉靖十九年，带着不甘与期望，张居正呢再次进入了考场。这一次啊，他考中了举人。正如顾林所料，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。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，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，书也不读了，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啊，每一天呢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，吃吃喝喝，吟诗作对。转眼到了第二年，张才子两手一摊，不考了，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。这大致啊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。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，但不干正事，每天这玩，这就比较无聊了。就在张居正逐渐讨厌这种所谓的幸福时，真正的痛苦降临了。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啊，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，确立了第一个志向，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温明只是个穷秀才，但他的祖父张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。具体说来呢，他是辽王府的护卫。荆州的这个地方虽然不大，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。说起这个爵位，那可是有年头的了。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，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，被称为辽王。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，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，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通通赶到了南方。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。根据明代规定啊，只要家里不死绝，王位就一直有。于是爷爷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。两百年后，这位孙子的名字啊叫朱宪杰，朱当然是姓朱的朱了，宪呢宪就是宪法的宪，杰呢是个火字旁，哥哥节约的节。那么这个字啊，咱们就在这儿念杰。这里顺便说一句啊，有名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，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。不要说新华字典、康熙字典、火星字典里你都找不到啊。原因很简单呢，这些字啊压根儿就不存在。说到底，这还要怪那朱重八，就是朱元璋。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，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，具体如下啊。自他以后呢，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，依次排列，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。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，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。什么这个赵啊、立、鸡之类的现成字呢，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，取重名又是犯大忌讳。于是啊，这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啊，都是绞尽脑汁啊，抓破头皮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自己造字。确定偏旁后，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儿就算凑合了。这可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，其中一个受害者呢就是我。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儿就头疼，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，只能呢也照样拼一个。而这位辽王朱宪杰，就这杰字儿，火字旁，哥哥节约的节啊，咱们就叫他杰吧。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呢，为人也不怎么样。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啊，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。那么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呢，就是为了省事儿啊，咱把这朱宪杰啊简称为辽王。那么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，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，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，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？归根结底啊，这还要怪辽王他妈。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，同期吃奶，同期入学，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，辽王他妈 总要说上这么一句：你看人家张白圭啊，多有出息，你再看你，被念叨十多年了，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呢。但恨归恨呢，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。在这个很多电视剧里啊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，想干啥就干啥，抢个民女鱼肉个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，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。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，藩王就成为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，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，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要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。比如辽王，他的活动范围呢仅限于荆州府，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，就有掉脑袋的危险。说到底呢，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，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。但仇恨的力量是很强大的，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，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。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，护卫张震被莫名其妙的叫进王府，然后又被莫名其妙的放了出来，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，但结果十分清楚，回家不久就死去了。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，种种迹象表明张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对此啊，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，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？虽说这藩王啊不受朝廷待见，但人家毕竟也姓朱，是皇亲国戚。别说你张神童、张秀才、张举人，哪怕你成了张进士、张尚书，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？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，我整死了你爷爷，你也只能干瞪眼。虽说手中无兵无权，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，你能奈我何？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，却只能嚎啕大哭，悲痛欲绝。也就在此时，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——特权。所谓特权呢，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，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，放火烧了你的房子，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，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利。这就是特权。在特权面前，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如此的毫无用处。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，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，屁用都没有啊。荆州知府也好，湖广巡抚也罢，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，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，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。辽王不会想到啊，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的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，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。正是在这次事件中，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，他厌恶这种力量，却也向往它。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，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、战胜特权的方法，更大的特权。我会回来的，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们讨要所有的一切，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。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最后一瞥，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。此时呢是嘉靖23年，张居正20岁。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，但对于自己的天赋，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，他相信自己能够种地。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，名落孙山。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，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，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，等待下次机会。嘉靖26年， 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，此时的他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考中就好，考中就好。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呀，狂没有好处，而这句话呢是有道理的。张居正不狂了，于是就中了，而且名次还不低，是二甲前几名。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，进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。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，并不稀奇，但嘉靖26年的这个班确实是个猛班，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。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，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、燕世丹等一干猛人，可谓是豪华阵容啊。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。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，并打算呢把他拉到自己的门下，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，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，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。十分滑稽的是啊，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，却比较喜欢严嵩。在当时他看来，严大人60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，且精力充沛，神采奕奕，实在让人佩服得紧。所以在此后的2年中呢，纵使夏言被杀，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，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。恰恰相反，他倒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，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。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，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。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，嘉靖29年呢，张居正与严嵩决裂。在这一年，庚戌之变爆发了。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放火又抢劫，严大人吃了又睡，睡了又吃，就是不办事儿。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啊！张居正愤怒了，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，他终于转向徐阶。此时的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，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。在张居正看来，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。可几次纪年，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，对严嵩却百般的依从，毫无反抗的行动。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？张居正没有想到啊，自己寄予众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，只顾权势地位，不敢挺身而出。当然了，愤怒归愤怒，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，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7品翰林院编修，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。严嵩日复一日的乱来，徐阶日复一日的退让，张居正日复一日的郁闷，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，便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，请病假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 5166-0142。 琵琶声声叹，咫尺却隔天涯。空回首，一场盛世繁华如昙花。红烛下，灼风华，倾城烟，饮蒹葭。桃花季，转身寂寞的喧哗。沙为你沙。天下我已无怨，生死中挣扎，念誓言的真与假，倾塌咫尺天涯，相望已无话。夜无更寒的空洞，阴崖江山成卷，却也泛黄历史风华，你我一生的牵挂，沙哑花前月下，花满天黄沙，岁月沧桑，江山一如画。